晴天雨天，九六九始终在你身边，九六九报天气。 大家好，这里是经典九六九，我是每天早起偶尔熬夜全年无休的天气主播银琦。今天是8月31号星期五，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。今天北京市最低气温在21度，最高气温29度，北风1到2级，天气多云，空气质量凉。夜间到明天的气温为21到27度，明天白天最高温度为27度。再来关注一下北京各区天气情况，朝阳在22到29度，丰台在21到30度，大兴海淀在21到29度。一起来关注一下北京周边各景区天气情况，金山岭长城在20到29度，海坨山在17到27度，虎峪在21到29度。接下来听到九六九报天气之生活小贴士，夏秋交替，滋阴润燥，吃些啥呢？夏秋交替，初秋要注意滋阴润燥。进入初秋仍有高温天气，加上天晴少雨，气候干燥，阴燥伤阴，这样就会导致皮肤干燥、眼干裂、毛发干枯、胸痛、干咳、少痰等症。对此呢，初秋要调整饮食结构，以清淡为宜，粥汤为佳，多饮水，多吃西瓜、梨等凉性水果，常吃些萝卜、西红柿、豆腐等清热生津养阴的蔬菜。另外呢，秋天是收获的季节，上市的蔬菜瓜果品种较多，人们宜食花生、白鸭肉、山药、橘子、梨、红枣、莲子、葡萄等柔韧制品。学生陆续开始返校了，中秋节 and 国庆节，你有没有出游计划呢？中秋节火车票已经开售了，快去抢吧。而国庆黄金周的火车票从9月2号起可以购买。还有一个好消息，就是铁路车站近期推出新的服务举措，即乘客到站补票也能扫码支付。据铁路部门介绍，以往乘客临时改变行程，超出票面乘车区间下车，需要到窗口补票，而补票窗口是不支持扫码支付的，只能用现金，这给一些没带足现金的乘客带来不便。现在到站补票能扫码支付，是不是很方便呢？好了，以上就是今天的九六九报天气，感谢收听。 这里是 FM 九六九，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唯一你相伴。 我是六人游定制旅行网的潮汐。我承诺六人游专注为家人和朋友提供定制旅游服务，无购物，无自费，不跟陌生人拼团。定制旅游请下载六人游 APP。 北京九六九汽车俱乐部合伙人招募计划启动了。作为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旗下唯一授权的车友俱乐部，寻找想创业、爱旅行、有梦想、有经验的九六九汽车俱乐部城市合伙人。合伙人专线13810010969，13810010969。 您还在担心爱车被刮蹭、漆面被划伤、漆面被腐蚀？叉 P 一样汽车保护膜帮您来解决，保护原车漆漆面体量30%。 这么厉害，到哪里去贴呢？ 高碑店、文杰旗舰店，施工车间采用德国空气净化设备，达到真正无尘化车间，国际水平的技术团队，让您的爱车享受世界级的品质与服务。吉子高速高碑店南出口200米集档，电话400-0312-668，400-0312-668。 吃鲜炖燕窝，找小鲜炖，一瓶足含一盏干燕窝，当天鲜炖，冷鲜配送，零添加，保质15天，新鲜、营养又好吃。 天猫、京东搜索“小鲜炖”，仙女的仙哦。 才发现，失去的人早已不再惦念。

的喜悲都让你包围。爱里有你仅有的温度，眼里有你微笑和痛苦，心里有你说过的故事，梦里你在回家的路，